沉默？沉默是沉默，沉默。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9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近日，人社部印发关于做好201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水平总体稳定，就业局势基本平稳。近期12315平台升级，除了官方网站和 APP， 12315的官方小程序还首度登录支付宝，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点手机就能完成。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2018年度全球生活成本报告显示，新加坡击败纽约、伦敦和洛杉矶，成为世界最贵城市。美国联邦卫生官员近日着手推动一项史无前例的重大反烟举措，尼古丁含量将砍80%。3月23号到4月30号，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开通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届时符合条件且有调剂意愿的考生可按要求申请调剂。北京市第二次高考英语听力机考举行，3.6万余名考生参加考试，考生3月30号可网上查询本次机考成绩。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票房突破3亿元，影片自3月2号上映以来，不断刷新纪录电影在国内电影市场的多项纪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心比欺骗更

九九九，经典随身听，我是银奇。在最近呢，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修改了婚姻法的第六条，将男女法定结婚最低年龄定为18周岁。18周岁想必都是在高中或者是即将升大学的时候吧。那会有多少人有结婚的想法呢？不知道有没有听友平时喜欢看美剧的，在美剧《生活大爆炸》里，谢耳朵在好友婚礼上表达对婚姻的困惑。他说，人穷尽一生追寻另一个人类共度一生的事，我一直无法理解，或许是我自己太有意思，无需他人陪伴。恰好霍金也客串过该剧，上面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对谢耳朵的回应吧。有人认为单身比结婚更宝贵，有人觉得跟相爱的人结婚是新的人生的开启，那么你怎么看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九九，打开聊天窗口来互动吧。 知道我不完美，能给的我都给，于是天蓝转灰转黑，也微笑不插嘴，这一次会气馁，连平凡爱一回都在将心给谁，马上又被粉碎。满意了吗？烦不烦？总考验我多勇敢，有那么难，那么幸福和美满，我不贪婪，只求多些夜晚，不必算不孤单。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不管。人的一生会积累，是完好成泪水，以为哭完哭悲哭萎，能换来好结尾，并不是我后悔。奉陪，只是轮到我没，谁是我为宝贝？满意了吗？你就只有完没完？你烦不烦？总考验我多勇敢。那么难，那么幸福和美满，我不贪婪，只求多些夜晚，不必算不孤单。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你都不你都不管，你别不管我的伤感。

见了一回那刺激浪漫当下的欲望，过了一阵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凭那些遐想，想那些火花，然后脆弱又脆弱，旋转流离在迷乱的网，走了一趟那训练华丽背后的虚假，绕了一圈那半程快感之后的空荡，像那些愉悦的那些忧伤，重复着弹奏激情的狂想，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才能死心，我们一再一再的证明，只有互相伤害的交集，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你再死心，痛苦不断不断的交替，还有什么留情的余地，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绕了一圈那短暂快感之后的空荡，像那些愉悦的那些忧伤，重复着弹奏激情的 胡适曾在《我的母亲》里提到，世间最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他说到做到，从不给妻子一张生气的脸。其实和颜悦色是深爱的外在表现。今年九九九，我是英奇。一辈子那么短，我们总该选一个心里有暖意的人相处，彼此温柔相待。 就算我更大同名同姓又如何，说你打错的，我要欺骗你干什么？你们多久没见？连我更大的生命里的不认得，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你到底是谁？总是阴差阳错。

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银奇。世界上一次性建成的最长重载煤运铁路蒙华铁路在我国开始全线铺轨，标志着该项目战前工程基本完成，项目建设进入新阶段。近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陆地勘察卫星4号发射升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素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市眼下正遭遇严重水荒，专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班加罗尔市到2025年将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俄罗斯全境内的总统大选投票结束，初步数据显示，普京在首轮选举中胜出，得票率76.45%，这也是普京政治生涯中最高支持记录。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近日出台一系列措施，其中30项社会保险主要业务统一办理流程，8成业务直接网上申办。2018年，怀柔区将全面推进生活垃圾、餐厨垃圾等4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工作，年内实现所有镇乡街道、机关单位等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北美票房最新统计显示，电影《黑豹》加冕北美周末票房排行榜5连冠，打破自2009年以来尘封纪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我是银奇，感谢您的收听。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 给了你。

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女孩。哎，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呀，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管他上上下。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这几天，一封来自一个小男生的逆天暗恋情书在网上火了。大人总爱说小孩不懂爱情，可现在小学生诉起衷肠来呢，就连成年人也自愧不如。这个小学生其中写道：“没想到他，我就又像心中射入了一束光一样，我悟到了，他就是我的光。”可能成年人都不会写出来这句话。只能说现在的小学生真的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逆天了。现在网络上的告白虽然是来得更快捷简单，但带来的后遗症却是内心深处的失落和新的渴望。萧伯纳曾说，纸上求爱，这也许是最有趣的求爱方式，因为这是最持久的。那么在你的青葱时代，有没有收到情书，或者是给别人写过情书呢？你觉得现在表达爱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来和我交流互动吧。 擦身而过，风卷起了沉睡的什么，气质的怂恿撑开了懵懂，有一种冲动，耶、yeah、 决定不沉默，已经有感觉的人不多，我不想就此错过， 眼睁睁看爱 就这样过吗？ 至少我和你 可以说说话， 证明刚刚发生过什么。用表白换一份期待，能不能就少一点忐忑无奈，心还绕着你徘徊，难道这是爱？ 用表白换一份情

So without a man in your life, how would you go? Where was he when you needed him most? All the lies and our tries ain't good to go. Find a better man. Get out there, find a better plan. Plan A, C, plan B. Let's believe in him. Oh man, he took your son and carried along his rough man straight out of town. On another long and busy day, getting late, getting paid. 这里是经典99，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歌来自顺子，没有丑女人。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身边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女生啊，都是越来越漂亮了。其实还是现在的女性越来越会打扮自己，越来越清晰自己的定位。不过呢，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会 P 图的女人。你认同这句话吗？ 画一出沉默

一首来自齐秦的歌曲《狼》，仿佛让人置身在荒野的沙漠当中。这是早年期间齐秦长发皮衣墨镜，一脸的冷峻不爱讲话，当年也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竞相模仿他的扮相。而现在的齐秦留着短发，讲话温柔得体，感觉不出当年有狼的那种霸气。所以说发型的变化也是内心变化的体现。下面一首歌同样来自于齐秦，直到世界末日。哪位歌手的哪首歌是你心中的经典代表作呢？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留言来和我互动吧。 他们唱啦啦啦啦啦啦啦。

已经五点钟咯，快要下班了，努力再冲刺一下，不要偷懒哦。我是潘玮柏。 岁月